之旅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转3级左右，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多云渐晴，北转南风3级转1到2级，最高气温12度。总的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本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能见度不错，有利于各位的交通出行。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私语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私语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会和大家分享交流各种生活中的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您遇到的这些问题都可以和我们这样一个广播节目来交流。我们的节目每天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 FM 107.3 AM 1026，这是我们的播出频率。如果您在北京，可以通过广播频率来收听。如果您在北京之外的地区，您可以下载手机客户端 APP 听听 FM 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您如果想和我们的节目来互动，可以在新浪找到我的微博主持人孙岩，你可以给我留言，还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公众号今夜私语时，和我们的节目名字一样的公众号今夜私语时，关注了之后发微信给我们就可以。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学博士，来自北京邮电大学心理中心的主任张平老师。张平老师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张平老师啊，这个恋爱的关系当中啊，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特别希望我们能够得到对方的那个重视， 关注，重视。 我们觉得最美好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看我在他心里边是多么的重 要 哈！我如果遇到事情的时候，他可以放下手边所有的事情，赶过来陪我。我的这个喜好他会关注，他会关心。那么我只要稍稍有一点点什么情绪的小波动，他也会知道，他也会了解。而且呢，我想这个发出一点点信号，那么他就知道我是想见他了，他就会和我见面哈。这是我们在恋爱当中而且我们都期待的一种感觉，就是我们之所以恋爱会很有魅力，也就是我们突然在一个人的这个心里和眼里变成了一个最重要的人，这种感觉是很美好的一种感觉哈， 特别奇妙。 对，但是有些人就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觉得为什么我在恋爱当中就得不到那份重视，好像也是在谈恋爱，但是呢我又感觉到我没有得到重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没有那种被重视啊，没有那种存在感啊。这个恋爱的问题究竟是出在哪儿了哈。有一位女生就说，她说恋爱当中呢一直都是我挺主动的。有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是挺累的一件事情哈。比如说和她想聊会儿天儿。那么跟她说陪我聊会儿天儿吧。是微信当中哈，因为这是不约会的日子，但是呢他聊两句他就会说不想聊了，要么就是困了，要么就是他还有一个剧想看等等这些。另外就是特别想让他知道 见到我的朋友啊，或者知道我的生活当中的一些事情啊，工作当中的一些事情啊，我跟他聊起来，我的朋友也好，我的工作也好，生活也好，他好像都没有什么耐心听。而且呢，即便我聊完了，他在旁边默不作声。那么下一次我再问他相关的信息，他好像一点都不知道，也就是我说的话他一点都没有听进去， 或者一点都没有记住，没有走脑子。 这样的情况呢已经有快一年的时间了。在这样的恋爱当中，我觉得特别的累。周围也看到有一些女生谈恋爱嘛，别人就很重视，好像人家真的是男朋友的心肝宝贝哈。我怎么就没有这种感觉呢？我就在想我的这段恋爱很失败。那我也曾经跟他说过，我说你是不是不在乎我啊？你要不在乎我，咱们俩就算了吧。他说我没有不在乎你，我挺在乎的。但是说这个话的时候也是皱着眉头，我觉得并不是很重视的说出这句话来哈。那为什么我的恋爱当中就没有得到这样一份重视，不被重视的这种感觉，还是恋爱当中的感觉吗？这女生在怀疑自己的恋爱了。 对，女人的直觉其实还是很敏锐的哈。因为可能女生和男生的他们的那种思考问题的方式不一样，就是男生呢他可能会通常会比较理智，但是女生呢会比较感性。所以说女孩子要相信自己的直觉，就是比如说这个女孩子她就还是很敏锐的感知到了自己现在的状态。什么意思呢？就是哎，我现在觉得这个恋爱的感觉不好啊，然后我不被重视啊，那我觉得你就要跟她好好讨论这个问题了。比如说首先啊，当然这个问可能很多时候是问不出来的，比如说，但你要跟他确认一下。比如第一个哈，就是一方面你要问他说，这个你这个我在你心里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对吧？你有多在意我，就是你觉得我们这个恋爱就是能不能走下去，能不能进行下去，我觉得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你要让这个男生知道你现在的感受是什么。当然了，你问我们呢这个没有问题哈，但是呢更重要的是要问那个男生，你要问问他，就是你要跟他讲一下你现在的感受是什么。就是当他知道了你现在这种不舒服的感受的时候，看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什么样的改变。然后第三点呢，就是你还要再觉察一下自己。如果说这个男生他很重视你了，但是呢你依然有这种感受，那你要怎么办？第二还有一点，就是如果是这个男生确实不重视你，然后你要怎么办？就是他有这个，虽然说只是一种不重视的感觉，但他背后有很多的东西。再有一个呢，我要稍微强调一点，就是在恋爱里面两个人其实是平等的关系。当一个人特别的主动，或者是特别想去推进这个恋爱的关系，但是另外一个人呢他的没有这种想法，其实是很难的，而且往往这个主动的人会很痛苦。 对。恋爱当中没有存在感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是真的对方 不在意你， 对， 根本就无视你的存在。 对可能对方也许更爱的是他自己。或许呢他和你之间的关系在他心里边可能和你的分量是不一样的。你觉得是一段认认真真的恋爱，可能对方只是觉得就是一份关系，可能是这样的哈。那么也有一种可能，就是当事人比如说我觉得我不被重视，或者我没有存在感，有可能是我自己过于敏感，我会放大了一些事情。那么还有就是两个人还有可能是对恋爱当中被关注的那个标准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些人 也有可能， 对吧？有些人会觉得我曾经也接到过一个男生的问题哈。这个男生的问题是说他的女朋友不黏着他，他觉得就是好像不被女朋友重视。他是说他认为他的女朋友呢，这个和他在一起，这个男孩觉得女朋友和他在一起没有像其他的女生那样处处都黏着他，很独立，然后自己的事情自己去做，很少向他去求助，比如说你帮我做点什么呀，或者怎么怎么样啊。他给女生买了礼物，女生也马上就买一份礼物还回来。所以呢这个男生就觉得哎呀，这个女孩子让他感觉就是 不被受重视、 嗯、 有这种感觉、 嗯、 对对，所以有的时候可能是我们自己的一些感觉感这个出了一些偏差是吗、 嗯、也不是，它不是偏差，就是它是真的是带来了这种感觉， 嗯、 感觉没有什么对和错、 嗯、 就是你的感觉就是真的很重要，你要重视自己的感觉，因为如果是你带着这样的感觉去和别人相处，或者是即使走得更远的话，其实自己还是蛮累的，因为你每天都在想啊，这个人这个是不是喜欢我，是不是爱我，是不是在意我，我能不能和他走下去，就是如果你每天都在纠结这些问题的时候，你的情绪啊，你的工作状态啊，都是会受影响的，就是我觉得感觉它没有没有好坏，没有对错之分，那个就是你的感觉，但是至于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每个人可能因人而异了，就是它不一样、 嗯、晚饭后品一杯热茶，我与你温暖相拥，窗外细雨绵绵，树影轻摇，我在期待你心底的声音。 今夜私语时， 私语时 在播出， 正在播出。 下面还是一个男生的问题， 嗯、 他说：“我啊，认识一个学姐。” 嗯， 这个学姐呢，当年我就觉得对她有好感，追她的人其实也挺多的，因为她在我们学校真的算是那种很打眼、很漂亮的那种女生了。 嗯， 前一段时间呢，我们因为工作上的关系联系起来了，联系了之后呢，她帮了我忙，我为了感谢她，就约她出去吃了顿饭，聊聊天，当然心里还是有那么一些惦念的意思哈，我现在是单身一个人，我这个学姐的情况我也不知道她怎么样了。那么和她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呢，就问起来，她说她现在是单身，她说谈恋爱谈累了，她正准备随便找一个男生凑合。那我就问她，我说你是想谈恋爱啊，还是想结婚啊？她说我是想结婚，我就想找一个靠谱的人结婚吧。 嗯。 那我呢，当时也就跟他聊天，我就问他，那什么人是靠谱的人啊？他说这个性格，只要别太花心。他说比较在两个人的关系当中啊，是比较遵守承诺的，承诺在一起，那就规规矩矩的在一起。听他这话，我估计他是不是以前也被别人伤着了？当时呢，我就对他说，我说我就跟你说的这人差不多啊。他就看着我笑，他说那行啊。那咱俩就结婚吧。我说你说当真吗？学姐当时就乐说行啊，说当真啊。之后呢、我就开始惦记他了。当然我知道说马上结婚那是玩笑的话、但是我总是觉得我也许是有机会的哈。我这个人呢，其实真的我自己认为还算是一个好男生，比较规矩的男生，而且呢也是比较重视感情的。当然我也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恋爱没有谈成，到现在还是一个人，所以呢我最近就开始主动的约我这个学姐了。但是呢约三次有一次她才会出来，而且出来之后呢，我觉得她总是用开玩笑的态度对我，是不是你们觉得我没戏啊？她也出来，但是出来之后跟我聊天，她总是那种有一点点觉得好像我们之间不大有可能，这样的话我就很难把我们的关系发展到那个恋爱的感觉上。每次都是陪着他聊天，他呢每次听到我说这样一些傻话，他就哈哈直乐。我觉得一个女孩子如果想恋爱的话肯定是羞涩的，但是他呢过于的把这件事情当成玩笑了，我该怎么办 啊？我就是听完了这个段话哈，听完这段话我会觉得这个学姐可能真的是没怎么在意，没怎么放在心上，呵呵，所以说就是人你的感觉也是对的，就是为什么这个学姐她没有那种那个恋爱里边的那种状态啊，我觉得可能就是跟她可能真的是没有特别的想去谈，而是觉得呢就是这个两个人在一起挺好玩儿，但是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喜欢这个学姐呢，倒是可以不放弃，因为她没有过分的拒绝，所以说你就可以不放弃，就是继续相处一段时间。如果是一个受了伤的人的话，他对感情可能 看上去挺随意，那是他的一个防御机制，就是啊，好吧，可以啊，没问题，用幽默的这种防御机制来防御掉了。但是他内心里边呢，肯定会特别特别的慎重，他不可能就是说，哎，可能跟你刚刚的认识，然后就咱们俩就开始谈吧，或者是就是结婚吧，这个真的是有点快了，或者有点玩笑了。如果说这个学姐没有拒绝啊，你就继续的努力啊，也许有一天就会修成正果。是不是？ 对对，有可能，就是至少他没有完全的拒绝你。 对对对， 他说那样的话，这个比如说有，我们都能想象出来，有一些女生她可能说，哎呀，我现在就想随便找一个人去谈恋爱。其实这个话 说说而已。 往往是一时的心情。 对， 有可能此刻是他在情感上的一个比较低落的时期。 是的， 也有可能之前在情感上受到了什么样的挫败，此刻提不起精神来去谈恋爱。那他可能感慨一下， 或者有很多的担心和害怕吧。 也有可能哈。当然我们并不知道他这个程度是多少，他这个内心挫败的程度是多少，或者担心的程度是多少，但至少你现在约了三次他还能出来一次，这是个机会呢。如果你认认真真的想，你确实是想和他发展关系的话，那么你就拿出十足的诚意，然后在这段时间多有一些耐心，不是说一约会马上就要建立爱情关系、恋爱关系。其实现在的约会也许有一个比较好的一面，就是你们现在都没有走在一个固定的关系里边， 比较真实。 我也觉得是这样，就是你们倒是可以真实的聊聊自己，聊聊大家对生活的看法，对未来的看法。 对， 那这样的话你们之间彼此的了解可能会 更深。 而且 真实，就是还是比较真实，确实比较就是你看到的不是他很那个， 不是他在恋爱当中 做出来的那种。 对对对对对。而且我还觉得过去在学校当中，虽然你知道你的学姐很美，很多人追求她，但是看上去你其实并不了解你的学姐。 对， 你好像过去这次是因为工作关系和她走得近了，那么过去你其实对她生活中的她、真实的她你也欠缺了解。那现在这个过程了解一下，再问问你自己，她是不是适合你的那个要恋爱的女友对象。是吧？ 是。 下一位问题的呢是这样一位哈，这是一位妻子。 她 说她说我丈夫的这个家庭条件啊还可以，但是我丈夫这个人呢特别的不上进。那现在我们结婚一年多的时间了，我呢就已经怀孕了，怀孕已经有快三个月的时间了。但是他吧，真的就不爱去上班，上班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然后这个公司里总是有各种各样对他的不满，那么眼看着没准多长时间人家就会把他炒掉了。他呢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因为他有一半的工作是在跑业务的，他假装跟公司说他去跑业务了，但实际上他就在家待着，不愿意到外面去，就很少去努力吧。我自己就特别的着急，其实我们只依靠家里的话，我觉得也许生活上没有问题，不会缺吃喝，但是那不是我想要的生活状态。我希望的是我的男人他是一个很努力的男人， 很勤奋哈。 那我不知道今夜思雨时的一些朋友们是不是也会有这样一些情况啊，老师们会给什么建议啊，我该怎么办呢？从妻子的角度怎么样去鼓励他呢？ 是这样的，就是一个人他没有动力，就是其实可能外因没有那么的重要，就是比如说我去鼓励他，我去让他做，我觉得可能没有那么重要，就是内因很重要。就是他自己要有这种努力的意识。我觉得可以那样，就是因为都是成年人了，他要对他自己的这种生活负责。就像这个妻子所说的哈，就是这个妻子说，我们如果依靠家里，我觉得这个家里应该指的是他的父母，或者是他的公公婆婆，应该是他们的原生家庭吧，应该分别来自于他们的原生家庭。就是如果说不指着家里的话，那我就是如果指着家里的话，那我们的生活是没有问题的。那你现在就不要指着家里，你们看看你们能不能活下去。而且你现在已经怀孕了，马上孩子生出来以后，各种花费就上来了，那和两个人的那种生活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觉得你就可以 就是可以和你的爱人商量，就现在我们不花家里的钱，就靠我们两个，我看我们两个能不能活下去。而且我现在怀孕了，你不能让我承担这个家里面的这种经济的压力，或者是承担这个挣钱的这种任务和责任。而且你就是，我觉得要把这个东西，要把这个皮球要踢给你的丈夫，让他真正意识到他在这个为这个家里面要负责的。 对， 这个人听上去就是没有什么责任感，这个丈夫听上去就没有，就是好像比较懒散啊，然后可能就是那种状态好像很随意的那种生活，我觉得可以让他有一点就是尝一点苦头，哎，这个月真的揭不开锅了，看看怎么办啊，我觉得就用这种方式看看能不能行。嗯， 对啊，反正这个过程可能也不会那么的顺利啊， 对， 因为 没有那么容易。 因为我们也不知道你们在恋爱的时候和你在怀宝宝之前，你对他的这个个性，对他做事情的方式是不是够了解？其实 看上去应该不太了解。 哎，对对对，所以这个我们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就经常有这种感觉，就大家在恋爱当中都在了解什么呢？张平老师， 大家都在觉得哦，你这个。就是咱们去个好玩的地儿，然后去吃点好吃的，大家可能感觉都很好。哎，我现在真的就像你刚才说的哈，就是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大家都在这个恋爱的过程当中把自己特别好的一面给展现出来，但是我们要这个就是他有很多真实的那一面其实是被掩饰了的，掩盖了的。比如说我挣钱能力不行，但是呢我东拼西凑的我可以去吃一顿好吃的，或者是我什么网贷呀什么这那的呀，我可以去可以去做点什么，但是这个都不是特别真实的那个，就是他自己 不是他真实的状况， 对，不是那样的。 有些人是这样，你像他说的，他这个老公家里面条件还可以，就父母可能父母条件还行， 对， 那有可能不缺吃穿，对吧？可能这个手边的零花钱是有的，但是你就没有关注到他工作的状态是怎么样。而且有些人可能是这样的，就是恋爱当中对方如果不去上班陪着我，我还觉得挺开心的，对吧？你看， 没错， 你 看我多受重视，是吧？ 对，我多受 重视。不去上班，然后他随叫随到 啊，他跟这个公司撒个谎，说他跑业务了，他实际上是跑来陪我了。那恋爱当中我们还觉得挺高兴的一件事情，但是等到生 活不一样了，他就感受就不同了。 对的，对的，到生活当中你真的是他的妻子了，你即将成为孩子的妈妈，他要成为孩子的爸爸，你这时候就意识到了，他有能力养妻子和孩子吗？他还是这么吊儿郎当，是吧？那此刻你的焦虑才会涌上来。所以恋爱的时候这些问题应该， 就是恋爱的时候两个人的那种责任感还没有，但是到了这个日常的生活里边，你就要真的要为你的生活负责。比如说刚才这个妻子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如果我们靠家里的话，吃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用的这个词儿叫吃喝，吃喝啊，没有别的哈，就是吃喝应该，不知道是确不确定哈，而且他说应该没有问题，仅仅是没有问题而已。但是这个生活质量到底有多高呢？他我觉得那个并不能保证，所以说他就是满心会有那种很焦虑、很紧张，甚至压力很大的那样的状态。然后这个丈夫呢，又呈现出来一种就是很懒散啊、不努力啊、不上进啊这样的一个状况。真的很让人担心，确实 是。下一位。这一位呢，是这样的啊，这是一位女性朋友，她说我今年呢是39岁了，我丈夫呢今年是40岁，我们两个人是2年前结婚的，我们两个人呢都是第二次结婚，我在认识他的时候呢，我当时就是单身了，已经离异了，但是他在认识我的时候呢，他当时是有前妻的，他和他前妻当时感情一般，而且他的前妻呢工作特别的忙，在家里边属于那种不做饭，不打理家务，一心一意都放在事业上。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当时我们俩认识了，他可能被我的这种温柔和懂事所吸引吧。和我在一起呢，那么我呢是那种愿意在家里边打理家务，做做好吃的，是这样的一个女人，比较传统的方式吧。她就被我吸引了。那么实话实说，当时她还在婚姻内，我们俩就在一起了。我也就算是 这样的一个状况。后来呢，他和他的前妻就去谈了离婚，因为他们没有孩子，他前妻呢又确实是把心思都放在了工作上，他们就离异了。在之后我们就结婚了，整个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但是我们在结婚这个两年当中啊，我自己时不时的就会想起来我们是如何开始的，他当时是如何当着我的面打电话给他的当时他的妻子，撒谎。所以他现在呢，只要一对我说他要加班，我就紧张。他现在一对我说我今儿晚回去，我就紧张。因为婚姻以后已经有两年的时间了，我们的感情也不像一开始那样好了。我做的饭他基本上也都吃习惯了，他也很少再赞扬我了。所以我心里有的时候会特别的不安，我会觉得我这种不安可能是我自己造成的。我该怎么办？ 担心哈，自己很担心。确实听上去会有这种担心，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当一个人他的一种模式的话，很容易就成为一个这种重复性，就叫强迫性重复，他就会有很多的重复。但是呢我是这样认为哈，就是既然你和这个丈夫哈就是特别特别的不容易经过这样的一段哈走在一起，就是我们还是选择信任他。就这个听上去就是说起来挺容易的，但是其实做起来很难。就是我相信你，你要有让我相信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我是这样觉得哈，就是首先呢你去找一个，比如说找一个咨询师啊，因为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然后通过心理咨询呢跟他去聊一聊哈，就是放下这种担心。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给自己找点事儿干，就是让你的生活呢再重新的这种就是变得更加美好起来。因为现在可能两个人就陷入到了一种这种日常的这种琐事，这种日常的琐事关系里面，可能哎呀大家各忙各的呀，然后很少时间交流感情啊，这个爱情好像也没有那么保鲜了呀等等，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就是还是要让自己，比如说让这个生活有一点点变化，重新制造一些小惊喜小浪漫哈，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另外呢还有就是对于为什么，就像我刚才说的哈，就是为什么就是很不相信他，其实可能还跟自己以前的这种经历的这种就是叫创伤也好，或者是这种伤害也好吧，是都有关系的。就是我们还是要去找一个人聊一聊，然后把这种伤害哈，就是放下这种伤害，就让自己的生活重新变得美好起来。这样的话就是特别对于我们的这种，就是可以缓解我们的这种焦虑紧张。很多时候我们的那个不信任其实是来自于我们没有安全感。 对， 就是当你自己没有那么焦虑，没有那么紧张，去找到真正自己这个，喜欢做的事儿哈，或者是有一些精力的转移，可能会好很多。 谢谢张平老师。今夜思雨时，大家听到的是我们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稍后将是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我们会继续在节目中解答各位听友和网友发送来的关于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情感问题的咨询。 没吃的面点，遗落在无声无息的空间。穿上外衣，却想起没有洗去的污点。记得那是一只橘子味的冰点。茫茫的人海和往常一样，装满了思念。是否当初我们也一样缠绵？ 都是好社区。 爸，您这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聚同道，行致远，1039俱乐部约您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行线路，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您。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斯里兰卡、瑞士滑雪、挪威冰雪奇幻之旅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 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转3级左右，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多云渐晴，北转南风3级转1到2级，最高气温12度。总的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本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能见度不错，有利于各位的交通出行。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也是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可以和大家分享互动各种情感问题。今天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学博士，来自北京邮电大学心理中心主任张平老师。我们继续请张平老师和大家来交流各位咨询的一些情感问题哈。那有一位女生问到一个问题，她说她现在呢是这样，就是她大概在青春期的时候哈，她父亲呢就和她母亲离婚了。她说我父亲在和我母亲离婚之前啊，把家里已经造得不像样子了。家里面基本上所有的存款都被我父亲拿去赌博了。而且呢回来之后呢就问我妈妈要钱，还打过我妈，当着我的面还用脚踢过我妈妈，对我也特别的不好，但是还没有到动手的那个地步哈。小的时候我记得她是挺疼爱我的。那么后来呢我妈就下决心和她去离婚了。离婚了之后呢这么多年我真的都不想见他，因为一见到他我就能想起来他当时在家里那么恶劣的表现。现在呢我已经是27岁了，我也马上就要结婚了。这时候呢我的这个父亲他后来他又找了一个老婆，还生了一个孩子，那么他的那个老婆呢不要他了，而且那个孩子呢要比我小很多，今年只有9岁，是一个男孩子。我父亲前一段时间就突然托别人找我，说要见一下我，因为他没有我的电话，他又不敢直接找我妈，他是托中间我们一个亲戚和我家还有往来的亲戚找到了我。我开始犹豫不想见他，因为觉得自己内心承受不了。但是后来呢经不住别人说，人家说毕竟那是你爸爸，再怎么样你应该去见一下。我跟男朋友也提了，男朋友也说都长这么大了该见就见一见。结果我就去见了，一见呢我现在就觉得给我自己招惹了一个好大的麻烦事儿。他对我说他现在一点钱都没有，他现在也没有能力去工作，自己都觉得吃饭困难。 因为过去人缘不好又赌，他从别人那里借不到钱。他现在连自己的房子都没有了。他现在住的是亲戚家的一个房子。而且人家还要让他交一些租金，他都挺难的。他现在呢也就是出去打打零工。我也看得出来他的状况特别的不好。那毕竟他是50多岁快60岁的人了哈。他对我说，他希望我看在这个男孩子是我的 同父异母的 弟弟的份上，他希望我能够帮他一起养这个孩子。 哦， 因为他知道我现在在挣工资，我现在的工作也不错。我的工作呢很稳定，是在很稳定的单位，那么基本上每个月养活自己是不成问题的。而且我妈妈因为有自己的房产，所以我妈妈的生活也都过得去。她是不能找我妈妈的，但是呢她就找到了我，她希望我来养这个所谓的弟弟。至少她说要让我把生活费和学费出一下。我当时就拒绝了。回来之后心里就不是滋味。一直在自己和自己的斗争中。我对这个弟弟毫无感情。我对父亲也毫无感情。但是他张了嘴之后，我心里边就总是在想着这件事情。我不知道怎么样让我这个内疚能平复一些。我跟男朋友提到了这些，男朋友对我说，你自己看着办，你的家事我不好参与。我不敢对我妈妈说。我呢不知道跟谁去说。没有人能帮我拿主意。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是这样的哈，就是我觉得呢，从感情上来说呢，就是好像是我们和他们没有关系，对吧？就是所以说你就觉得可能是就是我不想帮你。这是从感情上来说的。然后从这个事实上来说呢，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可能我们有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比如说他确实是我的父亲，他确实是我的这种同父异母的弟弟。跟我还有一半的这种血缘的关系，就是在事实上来说呢，我好像也放不下，但是我内心里面就是很纠结。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父亲提出来这样的要求，我觉得首先呢，可能给我的一种感觉就是，他可能确实是走投无路了，然后他才提这样的要求。但是呢，你要从遵从自己的内心，就是你觉得你想去帮助他们，我觉得就可以去帮助他们。但是如果说你觉得你帮助他们目前来讲还是特别有顾虑的，或者特别纠结的，或者你现在的状况可能没有办法给他们很多的支持的时候，那我就觉得那你就可以选择不去做。就是因为你做和不做其实应该是都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的，因为你没有赡养这个弟弟的义务，是不是这样的哈？就是法律上来讲你没有赡养弟弟的义务，就是爸爸应该去和这个孩子的亲生母亲去做这样的一个沟通。他不是应该来找你去做这样的沟通。我觉得你给和不给他们应该都没有，就是应该是都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这种意义，或者是没有特别，就是我没有责任去养他们，就是我没有责任去给我的弟弟提供一种什么样的生活。这个弟弟呢又就是跟我没有一起长大，跟我没有什么情感上的交流，跟我没有什么这个过多的连接联系，甚至我可能都不认得他。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如果说就是目前的状态就是，如果说你比如你不找人去聊聊这个事儿啊，或者是你不找一些什么样的途径去了解一下这个到底应该帮还是不应该帮。如果说没有这些东西的话，你再憋在心里边，你肯定会特别难受。所以说就建议呢，比如你首先你可以找人聊一聊，就是不要把这件事情憋在心里。比如你跟你的这种那个男朋友哈，或者现在是不是已经成为老公了，就是跟他聊一聊，哎，他很支持你啊，你可以去帮，你也可以不去帮。然后我觉得还可以再找别人再聊一聊， 对， 听听大家的想法。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就是还可以咨询一下这种法律哈，就是我有没有义务。我觉得应该是没有什么 没有义务 的 抚养吧。 对， 没有，是这样的。 就是我可能比如说我这边生活条件比较好，我看你生活条件不好，我可以给你一些，对吧？ 对，就是我觉得可能这个女孩子更多是在良心上自己 对自责，她特别的内疚和自责。 可能一方面确实是看到对方的那种困境，另外一方面呢又因为小的时候情感上受到了这样的伤害， 对， 所以确实是一个很难的一个选择。 对， 所以说要就是要我们要去跟很多人聊，听听他们的意见，听听他们的想法，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的思路也就打开了。 嗯，对，还有就是自己可以给自己一点时间，不用逼着， 不用那么着急， 你不用逼着自己马上就要做出一个结论来。 是， 对，你可以再等一等，再慎一慎，再让自己的心平静平静。有的时候我们是这个，也许几天之后情绪平复了，你就能拿出一个相对来说你自己认为合理的一个 决定。 哎，对，一个决定了哈。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在你耳边，用声音爱你。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这位男士他说，我们结婚9年的时间了，我们也都有孩子了，平时呢我妻子照顾孩子照顾的时间多一些，我呢还是比较体谅他的，我自己觉得也没有在婚姻当中做的有什么特别不好的地方，但是前不久呢我就知道我妻子和他的一个老同学有了一些比较暧昧的关系，为这件事情我当然很伤心，为了孩子我还是愿意很好的和他去交流这件事儿。那么在交流的过程中他居然告诉了我这样一个理由，他说因为结婚这么多年，我从来不和他争不和他吵，他觉得我们过得都不像夫妻，我不明白这个女人的思维为什么会这样？我一直还是比较尊重她的，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在两个人的生活中要吵架，什么事情非要通过吵架来解决呢？我的个性也不太愿意吵架，有什么事情就说说道理就是了。她因为这个和别人去暧昧，她觉得在别人那儿体会到了不一样的感觉，我很难接受这件事儿，这几天很郁闷。 我觉得可能他妻子并不是要在，就是可能你的妻子并不是要在这种吵架当中才怎么样，只是说他觉得这个生活太过于平淡，然后太没有激情，就是吵架呢他可能更多的是一种我们把它理解为一种沟通的方式，并不是真的是因为什么事情吵，而是让这个生活有点色彩啊，有点那种就是激情的感觉啊，你看我怎么怎么样，那个就是有一点那种起伏，而不是就是如那个就是而不是那种特别平静特别平淡的那种生活，可能那种平静平淡的生活让人感觉很乏味，就是当人感觉很乏味的时候，他就会内心生出来一些小的想法，哎，我去跟别人这个搞个小暧昧啊，这样的话这个生活有一点点小波澜呢、哎，生活好像挺有趣儿啊，只是这个意思而已。所以说我觉得作为你来讲哈，就是可能我感觉是不是性格上稍微有一点内向哈，或者是不太愿意跟别人有这种交流或者争执，或者是就是喜欢那种比较平淡平静的生活，我觉得这个可以跟你的那个老婆啊或者爱人哈、就是可以沟通一下，我觉得你们两个可以达成一个一致哈、就是经常呢就制造一些生活的小浪漫，并不一定是吵架哈、就是比如说偶尔的两个人出去看个电影啊，然后或者偶尔的这个去这个出去玩一玩或者是做一些什么事情，两个人在一起哈、偶尔制造一些小惊喜等等，就是不要太拘泥于就是平常的这种特别特别日常特别琐碎的生活，就稍微有一点变化，让这个女人感觉到哇我是存在的，要让这个女人觉得哎呦一天到晚这样 一潭死水 啊，一天到晚这样，然后一天到晚都是这个状态，就是她会觉得没有一些好玩的东西，就没有新鲜感。其实这和女人偶尔想逛街的感觉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平时哎呀生活7天了，然后生活那个工作5天了，周末放松一下，然后去逛逛街买点东西， 对， 跟这种感觉是一样的，是不是？就是他其实跟别人搞个小暧昧可能也是一样的啊，十几年或者几年都是这样的过来了，有点疲惫了，我去找一点小浪漫小刺激啊，挺好玩的。 是的，所以是不是从这个角度考虑一下，这样的话再和妻子交流起来可能就不一样了，而不是说只考虑到是不是这个自己做得很好在婚姻当中，其实未见得是这样，我们在婚姻当中要做的应该是对方 需要的那个状态。嗯、 对， 嗯，下一位问问题的呢，嗯，这是一位妻子，她是这样说哈，她说前一段时间到我老公的公司去，嗯，晚上去找他，那天已经下班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了，因为他说还要在公司忙一点事情，那我们又刚好约在他公司的附近去吃晚饭，我就没有告诉他，直接到公司上楼去找他了。找他的时候才看到，公司里边办公室其实已经没有其他人了，只有他和一个女同事，他们两个人头碰头的在一间小的会议室整理他们的一些文件。我当时进去，他们两个人特别的不自然，因为我感觉他们两个人之间不是同事那么简单。 嗯， 我相信我自己的直觉应该没有错，因为能看得出来我老公是慌乱的。 嗯， 而且他对于我突然上去好像还显得很不高兴。那那个女同事呢，当时在问我的时候也挺不自然的。 嗯， 所以我回来以后心里就一直不舒服。我们从那儿到吃饭的地方，他基本上就没话找话，而且比平时好像更关心我了。 嗯， 我也能够了解他这个状态，毕竟对他太熟悉了。平时他不关心的事情，在那一天的路上他都要问好几遍。 嗯， 所以呢，我就是觉得他们不对。 嗯， 回来之后呢，我就想我该怎么谈呢？不知道该怎么说。如果说，直接的去说吧，好像显得我自己有一点点太多疑了，可是不直接说吧， 嗯， 这个事情就是在我心里是一个疑团，我该怎么办？我又没有抓到什么证据， 嗯， 当时两个人也确实看上去是在整理文件， 嗯， 也没有做什么别的事情啊， 嗯， 可是作为一个妻子，对一个男人的感觉又熟悉，非常清楚他的那种心慌意乱的感觉，我该怎么办？ 嗯，就是凭着你的直觉哈，就是我觉得直觉，嗯，我不喜欢用这个直觉准还是不准哈，就是我觉得你的直觉其实就是给你很多的提醒，是这样的，就是不用去谈这件事情，谈你的感受。 嗯， 就是一定要从谈感受出发，就是你现在什么感受，比如你现在可能是很纠结，然后很担心，甚至很紧张，然后很害怕，甚至还有点沮丧，是吧？有点难过，有点痛苦。我觉得你去跟他谈感受，就是你要跟你的爱人这样谈，就是我现在有点这种情绪，我有这样的情绪，然后我就觉察了一下自己，就为什么会有这样情绪呢？就是我看到了你和公司的女同事有这样的举动，我会有很多的担心，比如担心你和他在一起啊， 嗯， 然后担心你喜欢他不喜欢我呀，或者担心你们俩会有什么其他的事情我不知道呀，就是我会有这样的担心。我觉得呢，这种担心呢是说明我特别的在意你，我特别想要跟你好好的生活，想要跟你好好的过日子。 嗯， 我觉得这样去谈就行了。就如果说你的老公他说啊没有什么，我觉得你就相信他没有什么，因为你不相信也没有办法，对吧？就是你要相信他啊，哦，就是没有什么。如果说他借着这个机会说啊，我们两个确实有什么，那我就觉得那就在确实觉得有什么的这一点上再去做一些其他的工作。 嗯， 就是你要去，不是说直接说这件事情啊，你要跟他谈你现在的很多很多的情绪，你很焦虑，很着急啊， 对， 去谈这些东西。 嗯，有一位男生他是这样说哈，他说啊，我是一个在网络上做直播的一个主播吧。 嗯 啊，那么我的这个网友当中有一个女生也是在网上认识的哈，慢慢的呢就开始私下聊起来了，因为她长相很漂亮，所以呢我就对她感兴趣了。嗯，再下来呢她就跟我说她可以做我的女朋友。他在南方的一个城市，我在北方的一个城市。一开始呢我还是挺兴奋的。其实我身边虽然也有不少的女生，可是呢这个女生不知道为什么什么地方就打动了我，可能是她长得就是我喜欢的那个类型吧。我除了做网络的直播之外，我还会做一些其他的工作，也是拼命挣钱吧。自己家底儿并不好，家庭条件也都很一般，我也希望自己能多挣一些钱。现在呢和他认识之后，我也能理解一个漂亮的女孩子 他和我在一起其实也是希望我能哄着他的。那么一开始呢，也怪我可能给他买了不少东西，慢慢的我发现我们之间的关系现在很多时候都变成这样一个模式了，也就是他生气我必须用钱去哄他，给他转账，给他买礼物，给他买东西，他呢三天两头都生气。我们当然也会见面，见面呢都是我要去找他，到他那儿去，然后陪着他吃喝，然后给他买他已经看中的东西。等我回来之后，他就说他主要是一个人太孤单太寂寞，我不在他身边，所以特别容易生气。比如说看到别人女孩子有男朋友陪，他会生气。比如说某一些日子我不能去陪他，某一些周末我因为这边还有一些兼职的工作也不能够过去，他就会生气。我现在呢基本上就是发现自己这几个月挣的钱基本上全部都给他了。朋友们也都劝我说这样其实是很危险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有的时候呢我也想心硬一点，不再用这样的方式哄他。可是我也知道他和我异地相恋是挺可怜的。所以我现在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挺好办的呀。就是第一点哈，比如说异地恋你觉得他可怜，那你可不可以变成那个不异地恋呢？就是比如说你去南方那个城市有可能吗？首先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不可能的，对吧？因为你有你的工作，他有他的工作，就是你们两个或者你过去或者他过来哈。如果说这个事情能解决那最好了，如果这个事情解决不了的话，那你还要面临异地恋的问题。如果说你觉得异地恋他可怜，你觉得自己可怜吗？你也是异地恋，你觉得自己可怜吗？你处理这个可怜的方式是什么？你也向他生气吗？你也看到很多的人有女朋友，对吧？然后你女朋友在异地，你有没有生气呢？你有没有怎么样？所以说这个女孩子我是这样觉得哈，就是她可能没有特别的爱你。当我这样说出来的时候呢，如果你在听的话，你可能会觉得哎，这个老师怎么说的有点，是不是有点严重哈？其实我是这样的感觉，就是为什么说他没有爱，没有特别的爱你呢？就是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去心疼你。比如说你每次的跑，然后每次他生气你还要哄他，其实他生气的时候呢可能反馈给你，然后你的心情也不会太好，对吧？然后就是然后你又要哄他，然后又要给他买东西，而且你会发现越来越发现他对你的那种付出的回报并不是情感上的过多的那种回报，而是仅仅是这个你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可能挺开心，然后回来以后可能这个他又生气啊，他又不开心，就是他在情感上没有给你很多很多的回报。我觉得是这样哈，就是如果说你能够解决比如说异地恋的问题，你们两个就再试一下在同一个城市看不看这个看看这个状态会不会好起来。就如果说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那你就要再观察一段时间，如果还是这个样子的话那你就可以比如说考虑我是不是要放下这段感情。因为你如果说一个人我只是用钱来去满足他，这个是没有止境的。因为你满足了他一次，他会有更高的目标，我觉得这个他这个欲望是会越来越多的，而且会习惯化或者会重复，就是我只能用这种方式来满足，就是别的方式我都满足不了了，我都不喜欢了，就是一次一次的我就是只能是这种方式来满足我哈，就是这也是一种行为方式的这样的一个重复。就是你看你呢经济上的能力，还有你的这种投，就是你的这种付出和投入，还有你付出投入以后的那个回报你觉得这个合不合适哈？咱们不说一定要成正比，但是咱们就说你愿意付出的多愿意他回报的少，那我觉得没有问题。但是你付出特别多他回报特别少，你觉得你心里面很难过，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应该自己问自己，这个关系我到底应该怎么办的问题。 对，所以已经觉得不舒服了自己才来问我们的。 对， 那真的不仅仅是周围的朋友们说的那些话可能让你不舒服，而是真正的你们的互动模式你不大能接受了。 对， 那要这样的话 你要像刚才张平老师所说的这样，你真的要来确认一下你们之间如果要走向未来的话，那么一直异地也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 对，是的， 也是要去解决这件事的。那这个模式呢也是需要来改变的。 对，需要调整。 需要调整的哈，谢谢张平老师。今夜思语时，各位听到的是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这就是我们节目的内容。如果您也有一些情感的问题需要和广播节目来互动来分享，您可以告诉我们，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语时。今夜就是今天夜间这两个字，思是私人的思，私密的思，语是语言的语，时是时间的时。关注我们的微信号，可以发微信给我们，还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微信群，在微信群中和我们的听友们来互动。今晚就这样，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心情和精神和脸才不长包，想重来想重新想继续自我改造，不忽略不放过不漏掉每一根汗毛，修指甲修胡子修眉毛修掉烦恼，小男孩小男人小白脸我没有听到，身材为拍照为臭美付出不少，我的胃我的腿我的脸在手点多好， 手点多好， 没时间睡觉没功夫睡觉，照镜子也算有一点爱好，和自己比较和昨天比较，新衣服再多嫌太少，太不同太时髦太复杂太变道，我暧昧不只是独有外表，新皮带新香水新手表每天一套，气氛好心情好精神好对自己要好，为身材为拍照为臭美付出多少，我的胃我的腿我的脸我自己知道，没时间睡觉没功夫睡觉，照镜子也算我一点爱好，都嫌太少。时髦太复杂太变道，我暧昧不只是徒有外表，